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赫连其实早发现荣浩进来了，只是装作不知。听到这话，顿时笑了。西罗人的金发趁着雪还是好看，长在男子身上更有种明亮灿烂的感觉，再加上赫连的笑容，让人有微微的目眩，但他说的话就很气人了。 我在看江南士族的护官符呢。 他笑着看荣浩，要是荣浩不是东宫谋士，大概真要以为这只是句坦诚的交代了。他这话一说，荣浩脸色顿时阴沉下来，但仍然没有发作。赫连于是笑着再加一把火。 荣大人要过来一起看吗？ 自从那晚夜闯宫门之后，东宫书案上关于江南士族的东西就没断过。事实上，这大半个月来，荣浩几乎全部心神都扑在这事儿上。西戎人在京中耳目众多，不会不知道。他这样故意挑衅，自己没拔出佩剑给他戳两个窟窿，已经是修养惊人了。 你放心，等我忙完江南的事，我再来收拾你。 荣浩冷冷威胁他，赫连笑得灿烂。 那我也太寂寞了。也许我会趁机弄点事情，好让荣大人注意我也不一定。 你敢？ 你猜我敢不敢？ 两人话赶话说到这儿，眼看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了。荣浩也是。平时笑眯眯如同狐狸一般，把东宫的宫女惹得脸红不已，都当他是情圣，偏偏每次遇到赫连反而成了一柄利剑，森冷锋利，一言不合就发脾气，连他自己也常常讶异。但示弱是万万不可能的，他反而昂起下巴更加傲慢起来了。正是剑拔弩张的时候，赫连却忽然说话了。 荣大人。 他明明是坐着，却比站着的荣浩更从容些，目光也是一点点从上往下扫，直看得荣浩要炸毛了，才忽然笑起来。 荣大人，你的衣带断了。 从荣浩进来时他就发现了，平西王的小世子素来以风流俊艳自居，京中也大有才名，大周富庶，世家子弟多以鲜衣怒马为荣。荣浩当初也是一身华贵，连随身玉佩也常常随着衣色更换，只是当谋士当了半年，被折腾得十分狼狈，渐渐顾不上了，衣带断了也没发现。对于赫连的提醒，荣浩自然是更加愠怒，哼了一声直接转身走了。哼。赫连从小跟着查云硕打猎，虽然恨他，也学到不少东西。西戎山中野兽虽多，各有各的兽境，鹿行西涧，猛虎盘石，至于云中白鹤，是要高高飞在天上的，要是不小心落到泥泞的密林中，一定会像荣浩现在这样弄得颇为狼狈。如果要是有人异想天开，想用白鹤来充当开路的猛虎，也许会导致计划的全盘崩塌吧。因为和赫连那段对话的缘故，荣浩险些没能赶上宫门落锁的时间。好在宫门处的守卫也和他混熟了，知道要稍微等一下荣大人回来，不然就算落锁了也会被他叫开门。这样行事当然算是张狂的，也许会影响东宫形象，但相比悬在头上的乌云，这点张狂简直不算什么了。荣浩匆匆赶回东宫，到司红堂的时候，人也快散架了，脸也在寒风中冻木了。一边进门，一边解下白狐浅披风，往熏笼上一躺，等着宫女送茶过来。谁知熏笼上还钻出一个人来，倒把他吓了一跳。 你终于回来了，小颜等了你半天，都睡着三次了。 云兰端上茶和点心。荣浩全身骨头都是散的，也顾不得好不好看了，正皱着眉头想把自己安置得舒服一点。那边严君玉已经很机灵地凑过来给他捏肩膀了，可惜练武的人实在是没轻没重，捏了两下，荣浩惨叫起来。 别，小祖宗，不劳您大驾，想要什么直接说，饶了我吧你。 严君玉受了打击也不气馁，知道荣浩这人又怕疼又娇贵，收敛了一点力度。尽管荣浩还在讲怪话，但被捏了两下好像也舒服不少，开始指挥起他来。 往这边点儿，捶一下小爷的腰。 天天骑马腰都要断了。 荣浩虽然整天东奔西跑，看起来十分精神，其实一上手就能发现确实是瘦了不少。以前敖季和雨嫣然在的时候还有人分担点儿，现在东宫最辛苦的就是他，说是千斤重担在肩那也不夸张。不过他舒服之余，还是对于指使严君玉给自己捶腰这件事有点心虚的，一边喝茶一边问云兰： 殿下呢？还在试病吗？ 不怪雍汉海他们那帮老臣还死抱着庆德帝的腿不松手，确实是君臣父子人伦为大。庆德帝想要弹压东宫有一万种方法，光是一个御前试病就能把太子殿下留在永乾殿日日回不了东宫了。云兰淡淡道： 殿下这两天都要在永乾殿了，小颜等着你给他讲解权谋呢，你别总是打岔。 其实荣浩一见严君玉这样子就知道他是在等什么了，这小傻子也在东宫浸淫大半年了，对于权谋还是有种听故事般的好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在等荣浩回来说书给他听。相比指使小颜垂腰被太子殿下发现，荣浩更怕的是给小颜分析权谋时被太子殿下逮个正着。云兰这么一说他就知道了，这次是得到太子殿下的默许甚至是鼓励的。不过他在外面寒风里跑了一天，回来被熏笼里银丝炭的暖意一轰，又是热茶下肚，又被严君玉揉捏了一顿，整个人都有点懒洋洋的，看着严君玉期待的眼神，于是道： 只能问一个问题。 严君玉顿时眼睛一亮，想了想问道： 你们为什么最近对江南这么感兴趣啊？ 都说他傻，其实也机灵，只是装憨，估计已经听了不少在心里了，对荣浩最近在忙什么也隐约知道，所以这一问也算切中要害。荣浩听了笑道： 江南富庶，关心一下也没什么。 严君玉顿时不干了，追问： 但为什么叶太傅点学证这件事会跟江南有关呢？为什么你又要去找洛恒啊？ 要是这时候来一句这是另外的问题了，小颜失望的表情一定很好看。不过荣浩对严君玉虽然不像敖季那样有父母般的视角，也算是看自己一手教出的少年了。这家伙平时默不作声，消息倒没少听，连叶太傅点学证也知道了。至于洛恒的事，多半是那个叫利玉的小子透露给他的。严君玉平时和小太监们又玩得好，消息不可谓不灵通。抱着这样的心情，荣浩忍不住夸了一句： 小颜倒是挺聪明的，不过这件事得分开来说。首先你得知道江南的重要性。 我知道，江南富庶，可以收税作为兵费，还能纳粮，还出才子。 荣浩笑了： 哼，这些都是小事，江南最厉害的还是士族，世代书香门第，出的儒生最会骂人，这次啊，给圣上造成了不少困扰，尤其是厉道勇一案。 其次，因为江南富庶又偏安一隅，不像边疆百姓与胡人有世代的仇恨，江南商贾又遍布全国，背后跟士族盘根错节， 一旦战火蔓延会影响生意，所以他们向来都是主和不主战的，一昧的姑息养奸，退让纵容。圣上也是这样觉得的，所以这次才措手不及。小颜还记得忽里舍杀曼珠案时的刑部侍郎穆昭然吗？ 严君玉连忙道： 记得，他据理力争，一定要判忽里舍谋杀良民。 穆昭然是江南派里最有潜力的年轻官员，是我们的一部暗棋，当时圣上以为他只是个意外，因为江南百年来几乎没有出过主战派， 到后来世子们越闹越凶，才发现江南士族已经全投靠殿下了。江南十几年没出过状元，他们虽然富庶，也想追求朝堂上的权力。殿下是储君，他们愿意投身主战派，换一个未来。你看穆凤居，明明是新科士子，状元的热门人选，却一点都不避嫌疑，这样出力的抨击主和派，一点不怕影响功名，就是已经准备好放弃这次春闱的机会了。到时候殿试，圣上别说选他做状元郎了，就是二甲都危险。但殿下如同朝阳，来日方长，他和江南派都会得到补偿的。 都说敖季教严君玉是父母爱子女，为之计深远。荣浩这番话也算是用心良苦了，怕他不懂，特地掰开揉碎，一点点细说。言语间冒撞也顾不得了。他把太子殿下比作冉冉升起的朝阳，那谁又是夕阳呢？但严君玉还是有点不懂。 江南派为什么敢这样大胆？他们不怕圣上治罪吗？ 荣浩笑了。 这就是说为什么以儒治天下是愚民之术的原因了。按儒家来说，君上应该勤政爱民，虚心纳谏，臣子应该忠君体国，鞠躬尽瘁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倒也算是社稷之福。但如果君上昏庸无道，臣子该怎么办呢？儒家就只有死谏一条路。你看哪个臣子撞死在朝堂上了？他们自有他们的办法。百姓听演义故事，觉得皇上是无上权力，想杀谁就杀谁。小爷你刚说治罪，那没有罪如何治呢？向圣上发落穆昭然，朝堂上跪了一片劝谏的，又有史官盯着。杀了一个穆昭然，还有新的刑部侍郎出来，总不能把江南派杀个干净吧？那不成了桀纣式的昏君了？ 唉，自古以来啊，臣子想要阳奉阴违、消极抵抗的方法可多了去了。前朝晚年用宦官治国，还是从江南榨不出钱来，就连军费都要妃子卖首饰筹措。哎，但不到几年，等立国之后，太宗三下江南，江南士族全部出来欢迎，珍宝堆积如山啊，黄金如铁，珍珠如泥。你说这前朝皇帝的冤屈向谁说去？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